表演， 表演， 选举， 选举， 保险， 保险， 理解， 理解， 买纸， 买纸， 买笔， 买笔， 手表， 手表， 两点， 两点， 首领， 首领， 指导， 指导， 领奖， 领奖， 整理， 整理， 场景， 场景， 粉笔， 粉笔， 秒表， 秒表， 美酒， 美酒， 永远， 永远， 阻止， 阻止， 几点， 几点， 草纸， 草纸， 好友， 好友， 领导， 领导， 影响， 影响， 法语， 法语。